哇，我们剩下后半段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来奋战这个民事诉讼法。那刚刚居然有这个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他妈妈要跟我讲电话，我吓一跳。为什么妈妈要跟我讲电话？因为呢，今年放榜的他一试没有过，那他已经全职考生第二年了后，那他希望全职考第三年，可是他家里的父母反对哦，希望他呢不要当米虫的，先去工作，所以呢反对呢继续供养他呢，让他当全职考生。所以呢两个呢吵架吵半天之后呢，很奇怪，我没事，这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哦，结果居然打电话来说呢，希望我帮忙劝劝他妈妈哦，说服他妈妈说呢，让他继续考呢一年的国家考试哦。同学们不要干这种事啊，这个事情呢，各位自己家庭的沟通呢，应该是你自己出面去讲就好了。要我讲的其实是蛮奇怪的，我要是可以说服得了你妈妈的话，那还真是蛮奇怪的。这个说服家长的工作呢，同学应该要自己去做会比较好一点了。不过这个考生真的是很辛苦，像今年这个考出来呢，大家都哇哇叫，很多平常看起来很有实力的呢反而没考上，那有一些平常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呢反而第一次就过关了。所以改成这个心智呢，就如同我们之前讲的，对各位折磨真的是蛮大的。还好他只先放这个姓名榜哦，号码榜啊。那讲到号码榜的同学呢，拜托你稍微有一点尝试哦，很多人长这么大了哦还不会去查那个国家考试的榜单。所以今年发生很多很乌龙的现象，就是呢补习班哦第一时间哦放榜的第一课呢，补习班就去查那个榜单的号码榜的部分嘛，然后号码榜的部分呢连补习班都犯一个错哦，他们也想要先打那个广告哦，狂贺的某某人考上哦是本班的学员，所以呢补习班的攻读生呢就上网了去输入那个动态查询，就是有一栏是输入姓名哦，然后去查榜的呢，补习班想说呢，我就把这个呢来报名过高点的考生的同学名字呢打上去，看有没有人上榜。结果打了一整天呢，攻读生发现怎么我们学员没有一个考上，因为你输入姓名没一个跳出来就是落榜的，这就是常识不足哦。因为放榜的当下呢，只要是先放号码榜的呢，那基本上只有号码榜的这个查询功能哦。那个姓名榜一定得整到正式的这个呢姓名榜放榜之后，你用那个功能才查到。你不要傻傻的想说考选部的电脑很先进哦，反正呢准考证都有对应的中文名字，应该很人性化，我直接输入中文名字就跑出来哦，大错特错哦。所以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查榜的话，保证你每年都落榜哦。拜托那个准考证的号码呢先输入一下，希望各位查榜的不要犯这个错误了。啊，那是题外话，因为昨天呢，昨天刚放榜呢，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像我们事务所的气氛呢，也是很怪哦。有考上的助理呢，就很兴奋哦。那没考上的助理呢，像呢很多在事务所当助理都很辛苦哦，5点半下班呢，要赶着坐公车呢来补习哦。可是放榜之后就发现，哎，平常有些助理呢赶着5点半挤公车的，现在都悠闲的听着 MP3 呢在吃便当哦，也不去补习了。反正第一次没过哦，暑假呢注定提早放了哦，也不用去看什么第二次，干脆晚上连赶着补习呢都不用来了。啊，有考上的呢很兴奋哦，上网开始在订购保成跟高点的什么考前呢、二试的什么总复习班呢、模拟考班呢，开始去猜题哦，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哦。将来的各位明年考试呢，当然也是希望你呢不要提早放暑假哦，有机会呢进入到二试啊。所以呢这个选择题的准备上面呢，同学还是呢稍微的尽点心力的。那还是老话一句哦，这个选择题的部分法条的记忆跟实务见解呢还是为主哦，同学这个尽量去熟记。从今年的这个考题来讲的话呢，已经尽量哦在避免所谓的纯学理的一个考法，因为纯学说有理论争议的选择题不好出，它要出到没有争议的，通常都是考你法条的熟悉度跟实务见解的熟悉度。所以你一试准备的方向上，尽量这两个部分呢稍微的强化一下。好，那么回到这个书上，顺便补充一下刚刚这个253条的一个部分。那刚刚中场下课有同学在问，这个同学真的是很用功哦， 那既然有问到的话，我们就顺便提一下今年一试的一个考题了。关于这个二五三条啊，所谓声明可以代用呢，同学偶尔会在一些期刊论文上看到呢，比较年轻一辈的学者呢，他们还是呢有提到声明可以代用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过呢，现在的年轻一辈的学者提到声明可以代用的时候，已经跟传统的我们书上看到45页这个88年之前的老一辈学者的理论不太一样的。现在如果你看到说还承认声明可以代用这个理论的话，通常都是年轻一辈学者所提出来的。那这个提出来修正后的理论怎么讲呢？所谓声明可以代用的前提，一定是你这个案件的诉讼标的是相同的。所以今年的一试选择题的考题里面呢，有考到一个题目，就是典型考你这个呢年轻一辈学者修正后声明可以代用的理论。他怎么考啊？甲告乙，告什么呢？返还借款100万。一个呢很无聊的法学文字游戏，但是同学要注意一下，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存在。什么叫做蛮无聊的一个法学理论的游戏呢？现在我们如果要赋予所谓声明可以代用这个名词呢有存在的功能的话，那么基本的前提要假设说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在诉讼标的相同的前提下，创设声明可以代用的理论才有它实际的意义。好，那什么情况下是年轻一辈学者所谓的有声明代用这个理论存在必要性的情况呢？你看这个案例，甲告乙前面是个给付诉讼，来，诉讼标的是借款返还请求权，这个请求权是诉讼标的。好，你看清楚，后案诉讼是确认诉讼，但确认的内容是什么呢？确认的内容不是呢基本权利本身，而是直接确认前案那个请求权那个诉讼标的是否存在。所以乙如果对甲提的确认诉讼是确认甲对乙呢同一笔100万借款返还的请求权不存在，这时候呢很明显的，按照我们概念法学的游戏规则，前后两诉当事人一样，因为互异地位，诉讼标的也一样。这个案例你对照我们刚刚中场休息前的前案是767，后案是所有权归属，对照一下前面讲的案例是不同的案例，因为你这个案例里面后面确认诉讼确认的东西就是请求权本身，是那个借款返还请求权本身，这个诉讼标的这个衍生出来的请求权是否存在，所以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是一样，那这时候诉之声明也相同，因为是标准的可以代用。为什么是可以代用呢？可以代用的前提是啊，给付声明代确认声明，然后前提是说呢，这个呢给付声明跟确认声明之间有所谓重复审理裁判矛盾的问题。那你黑板上这个例子有啊，因为你前面的给付诉讼就是在审理说借款返还请求权呢是否呢甲具有这个借款返还请求权，甲是否具备该借款返还请求。那你后面这个诉讼声明的内容也是呢确认同一个借款返还请求权是否存在在甲身上，甲对乙是否存在这个借款返还请求权，所以声明是典型的可以代用，因为前后两诉都是在判断同一个请求权呢对甲而言是否可以行使，对甲而言是否存在，所以典型的声明可以代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是目前为止呢学界呢所普遍承认声明可以代用这个理论呢有存在价值的空间，前提一定是架构在前后两个诉讼标的是相同的一个前提下。那同学把黑板上这个案例呢，今年这个一试考题的这个案例呢，跟我们刚刚讲的767跟所有权归属的案例呢，你再对照思考一下，就知道其中的差别何在了。那么是刚刚呢有同学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呢，一起跟同学呢来做一个介绍。好，那整个呢253、254看完之后呢，剩下书本的后半段62页以下的实体法的效果，这个请你自己看了。起诉当然会发生一些民法上实体法的效力，像你起诉之后就视为除斥期间遵守，起诉之后呢善意占有人就拟制为恶意占有人，起诉之后消灭时效的中断，这个分别规定在民总跟物权篇，同学呢稍微自己看一下就好了。好，那么呢最后呢这个章节呢结束之前呢，同学看一下62页。62页编者案里面呢，简单带同学看一下92年呢台大法研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就是典型的刚刚讲的254条的基本观念。乙呢窃取甲所有的名画一幅，甲对乙呢起诉请求返还，所以甲告乙呢767呢要求乙呢返还这个名画一幅。在诉讼细数中，乙就把这一幅画呢让售给丙。好了，那这个题目的重点在哪里呢？你先不要看问题，你看最后那句话，乙将该画让售给丙。这个题目也是结合跟401条有关，所以详细的一个解答内容你可要念完401条才知道，但是今天的不急，你先把基本观念理清。这个题目的陷阱就是它到底跟254条有没有关系。来，什么意思呢？甲告乙767仿 A 画，你看清楚题目哦。为什么？请你把最后那句话圈起来，乙将该画让售给第三人丙，什么意思啊？转卖并且交付。我就把这个画呢转卖并且交付给第三人丙。来，同学，你只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这个情形算不算严格定义下的当事人恒定？严格来讲不算哦。为什么不算呢？当事人恒定的定义是诉讼细数中你把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像刚刚的例子，债权让与或债务承担，第三人是直接受让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第三人跟当事人之间有债权让与债务承担，直接去受让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那这个题目最大的陷阱是，你今天的第三人他是乙呢跟丙之间独立的买卖契约加上交付，所以请问同学，乙丙间算不算债务承担？丙有没有直接去承担被告乙呢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债务的地位？没有，因为乙在这个诉讼标的之下他是无权占有人。无权占有人呢这一个地位并没有让丙来承担，逻辑上殊难想象。丙呢可能完全不知道乙这个东西是偷来的，他就是依照一般买卖契约受领并且交付，所以法律概念上丙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呢去债务承担某乙无权占有的地位，这个逻辑上殊难想象。所以乙丙间根本不是所谓债务承担的关系，乙丙间只是单纯一个买卖契约移转所有权。既然如此的话，严格定义来讲呢，乙丙之间并不符合呢当事人恒定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题目的考点，法研所的考题第一小题就考你，本件诉讼是否会受影响？那如果不受影响的话，乙呢续行诉讼呢是基于何种的一个法律地位？各位啊，第一个问号， 本件诉讼是否受影响呢？这种题目各位就算不会写，你猜也要猜得出来，答案一定是不受影响，不然第二个问号就不会问你了哦。第二个问号接着问你，如不受影响吗？所以可见第一个问号答案一定是不受影响。这个呢，第一个问号，本件诉讼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受影响的理由呢，传统的一个学说认为呢，不受影响这个跟254条第一项当事人恒定无关，单纯是一个一般的给付诉讼。一般给付之诉呢，被告乙呢，他并没有所谓丧失诉讼实施权，因为回归一般逻辑，你把标的物转卖给第三人，并不会让你无权占有人就丧失本案诉讼的当事人资格，这是理所当然的吗？我没有任何一个条文规定说呢，你在诉讼中把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你会丧失当事人资格，没有了。顶多是除非你有破产法什么破产宣告等等，那个才会剥夺你的诉讼实施权，丧失当事人资格。那你只是单纯把标的物所有权的转让，根本不会有所谓丧失当事人资格的情况。所以依照传统学说的见解，本件诉讼是不受影响的。啊，如果是不受影响，乙呢续行诉讼居于何种的法律地位？他并不是居于诉讼担当的地位，因为本件并没有实质当事人跟刑事当事人分离后，你可以续行诉讼，纯粹是基于你是一般给付之诉里面被告地位。而回归到一般给付之诉当事人事格的判断，只要甲呢愿意声明自己是权利人，被告也是义务人的话，被告乙是义务人的话，那么呢，原被告就当事人事格了。所以乙续行诉讼完全是基于一般给付之诉里面呢债务人当事人事格的一个基本规定。这是呢我们先带同学看第一小题的部分呢，如果依照传统的学说见解的话，他在考你呢跟254条当事人恒定的关联性，就是这个基本观念小陷阱呢，请同学厘清。乙丙间并不是债权让与债务承担，所以本件诉讼严格说来呢，并不具有所谓的当事人恒定的一个效用。那先把呢传统学说的见解呢跟同学介绍到这里。那当然当年考题背景之下呢，那么出题者呢有一些独门的见解啦，那这个独门见解的部分我们先把它略过，因为这个独门见解要介绍又跟401条既判例的问题有关，所以凡是跟401条有关的讨论呢，今天课堂上我们都暂时跳过，只要呢把这个254条基本观念厘清即可。这是我们的最后补充，带同学看92年台大法研的第一小题的一个部分。那么希望你呢不要呢踏进这个小陷阱后，注意一下254条第一项文意解释的一个基本概念。好，那第三节呢为同学介绍完之后，第四节这个自己看。第四节呢只是我们先前呢在讲总论审理原则的时候呢，讲到集中审理主义、事实提出主义呢，黑板上画一个流程图，那么强化准备程序的功能呢，在这个观念之下呢，用文字呢帮同学在书本做一个介绍。所以呢这些专有名词各位应该不陌生啊，书状先行啊，准备程序的进行，那准备程序最主要是协议简化争点，决定各种证据的调查顺位，这是我们之前在集中审理主义呢讲过的观念。第四节是用文字呢帮你把法条做逐条示意，所以同学有兴趣的话，你自己再对照一下相关的一些法条逐条的文字说明。那我们课堂上就不浪费时间，一一的再带同学念一遍。好，那么整个的第一章起诉的单元呢看完之后呢，那各位回家前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简单的小单元，来请你翻到第二章诉之种类。这个章节算是很简单的，同学呢稍微呢把它当做一个过渡时期呢轻松的看一下。但是呢礼拜四呢后天我们要进入到非常重要的第三章诉之客观合并，所以在这个呢很重要的国考单元之前呢，穿插一些呢很简单的小单元呢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了。来，整个第二章诉之种类呢，就是把传统我们诉讼类型的区分跟同学介绍。传统诉讼类型有所谓三分法的区别，给付之诉、形成之诉跟确认之诉，这三个名词各位应该不陌生了。 那么给付确认行程呢，这三个名词三个类型呢，区分的标准就是在于你诉讼标的实体法的性质。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如果在民法实体法上是请求权的性质的话，那么这个类型就叫给付之诉。相反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在民法实体法的性质如果是形成权的话，那你打的这个官司就叫形成之诉。好，那什么叫确认之诉呢？确认之诉就是呢，你直接以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呢，作为要求法院审判的对象，那么呢，这种诉讼叫确认之诉。所以确认之诉永远是说确认某某法律关系存在，确认某某权利义务是否存在。你只要直接以该法律关系或直接以某一个具体权利义务的内容呢，要求法院审酌是否存在的话，那你这个诉讼类型就叫确认之诉。这就是呢三分法的概念之下非常简单的一个区别标准。好，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仍然有一些小细节要提醒同学注意，最主要是89年的一个修正，在给付之诉跟确认之诉呢法条都有修正，所以考试的重点就是请同学简单了解一下新法修正的一个背景。好，那先请同学看一下给付之诉。给付之诉第二的定义呢，不再重复，反正你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如果性质是请求权的话，那么打的就是给付之诉。譬如说返还借款100万，给付租金50万，这是标准的给付之诉，因为诉讼标的的性质是请求权吗？好啊，这么简单有什么好考的呢？有哦，这个国考呢比较少见，法研所比较常见，考你89年新法修正后的246条，有一些纯学理的概念，请你注意。来，什么样纯学理的概念呢？民事诉讼法立法者说啊，我们放宽给付之诉的类型，怎么放宽呢？来，你看一下第二页，现在给付之诉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叫现在的给付之诉，又称为一般给付之诉了。第二种类型叫将来的给付之诉，重点当然是在第二个类型。好，什么意思呢？立法者呢真的是来一个大放送大优惠，他说你要打给付之诉呢，下列两种情况都可以打。第一种情形毫无争议，什么叫现在给付之诉啊？就是你主张的那个请求权已经具体生效，你主张是一个已经生效可以具体行使的请求权，那你打的官司叫一般给付之诉。哎呀，这个天经地义哦。譬如说我跟你借钱啊，约定是6月1号要还啊，现在都9月底了还没有还钱，当然可以告我返还借款100万，因为那个返还借款请求权已借清偿期已经处在一个生效可以具体行使的状态。那么针对这样的权利呢，你打的官司就叫一般给付之诉。相反的，新法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来给付之诉也准你打。什么叫将来给付之诉呢？各位看第二的定义，反面解释答案就出来了，你的请求权还没有处在一个可以行使的状态之下，那么你能不能预先打给付之诉？最典型的案例，譬如说考题这样考你，继续性债之关系是一般教科书上呢最常见的考法。哎呀，什么叫继续性的债之关系？针对尚未到期的给付，譬如说啊，给付薪资，请问你一件事，你可不可以告你的老板，告什么呢？请他给付101年的1到6月份的薪资。这个就是法律的制度跟一般人民的法律情感不太一样。各位没念过法律，你可能说直觉上当然不行，为什么不行呢？101年是明年的事，现在才100年而已，你怎么可以要求老板去给付一个还没有到期还没有生效的一个权利呢？明年的薪资开玩笑，当然明年才能要啊，哪有人现在100年9月就跟老板提早要101年的薪水。 所以你的情感上主观上会认为说不可思议，一定不能告。但是同学错了吼，89年新法居然采取开放的态度，黑板上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所谓将来给付之诉，针对一个还没有生效还不能够具体处在可以行使状态下的请求权，准不准当事人预先与诉讼加以主张。关于这一点呢，89年诉讼法的立法者参酌德国日本的立法例，采取所谓的肯定的一个见解，不但肯定而且还大幅放宽要件。所以同学看一下修正后的246条，对照一下第3页，这246条真的彻底颠覆一般人民的情感。他怎么讲呢？你可以提起将来给付之诉，只要有预为请求的必要者，通通准你可以提。所以这个条文唯一的考点就是，请你看到题目的时候去解释什么叫做有预为请求的必要。关于这个预为请求的必要呢，同学看一下第3页以下，我们要特别提醒你的是，拜托你千万不要浪费美国时间去背这个东西。书上从第3页以下，各位你先往后翻来，一直翻到第10页，帮你整理了8个类型。哎，整理这个不是叫你去背哦，那是把市面上看到的期刊论文呢讨论过的类型呢，只要呢民宿研讨会跟期刊论文曾经讨论过的类型，我们都帮同学做整理。你有时间当然稍微看一下最好，但是不要去死背哦，因为真正可以出现的题目绝对不以这8个类型为限。这8个类型只是目前为止学说上比较有在讨论的，你不要以为就只有这8个类型然后拼命去死背，不是，重点是你知道答题的技巧就好了。这8个类型呢都有统一的一个判断标准。什么判断标准呢？来，同学往前翻，翻回第3页。这种的考题呢，考出来是标准的，没有所谓固定答案。一旦考出来，答案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推论过程。像黑板上这个例子，请问你啊，你能不能先跟你老板告呢，请求101年明年的薪资呢？你发现所有学者的文章上怎么写呢？答案叫不一定，没有人给你绝对的肯定或绝对否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你要个案去检验是否符合246条所称的预为请求必要。所以讲白一点啊，这种类型的考题考出来就是考同学作文的工作，你就是在考卷上去说明去分析这个题目符不符合预为请求的一个必要。所以啊，什么叫预为请求的必要呢？同学看一下第3页的说明，来，刮胡山预为请求的判断标准呢，学者自己都讲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必须视个案加以斟酌，没有统一的标准。那同学念完会很生气，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你来考我干什么呢？来，你往下看啊，书上帮你整理了编者案里面注释一呢，黄国昌老师自己有一套的标准，他认为预为请求的必要呢，斟酌债务的态度跟给付义务的一个性质啦。那么这个标准呢，是目前为止较多数学者的看法，所以我们书上特别整理。怎么说呢？所谓债务人的态度，你看一下黄老师的文章，如果题目有暗示你说债务人已经拒绝给付或者已经在跑路隐匿逃亡的话，越有这种情形越能解为有预为请求的必要。再来斟酌给付的性质，如果是特别急迫的给付，像抚养费啦，你现在不给我钱我可能明天就饿死了，这种呢具有紧迫性的给付性质的事件，越应该评价为预为请求必要。所以同学应该知道考题的重点在哪里，什么叫没有标准答案个案自由发挥呢？你只要言之成理就好，你把关键字也就是学者提出的判断标准呢自己分点分项去做一个论述。像黑板这个题目你怎么写呢？黑板这个题目你要写说呢， 能不能请求老板的给付薪水呢？第一段你就讲说债务人的态度，就是你们家老板的态度了。以债务人的态度或资历来决定，那通常同学放心，你看那个期刊论文，这种考题出题者一定会给你暗示。譬如说呢，许淑兰老师在台湾法学杂志呢黑板上这个题目，他怎么设计呢？老板的工厂跟公司呢已经有所谓跳票的记录，或者题目说老板先前就曾经有呢迟发工资呢疑似呢资金周转不灵的现象。那你机灵点看题目这个暗示，就知道出题者的个案事实呢刻意的设计成债务人的态度跟资历呢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困窘激进无资历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呢你越在考卷上越要评价说此时由债务人的态度跟资历呢应该可以认为呢有预为请求必要。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讲这种考题如果真的考出来你反而好写，因为你有很广泛的自由发挥空间，只要你能够自己言之成理，然后把学说上主要的判断标准呢夹杂进去，然后用案例的事实含摄这个判断标准，然后你自圆其说去分析说那这个案例算不算符合预委请求的必要。所以它是典型的真的没有标准答案，纯粹考你自己推论的过程，只要你把判断标准呢跟你函摄的过程能够论述出来言之成理的话，那基本分数一定拿得到。这就是呢将来给付之数呢所谓预委请求的必要，在个案判断上面的一些学理的概念，稍微提醒同学注意一下。那这个懂了之后呢，第四页以下常见类型的探讨呢，这你就不需要傻傻的每一个类型去看的，因为所有类型呢背后的判断标准呢法理依据都是一样的。好，那么这个真点看完之后，最后呢提醒你注意的，来翻一下第四页，这246条将来给付之数呢考点呢，除了刚刚讲的预为请求的必要呢这个考点之外，还有第二个考点呢阿拉伯数字第三点所提到的，这里注记一下，77年律师高考考过了，是否属于将来给付之数呢是以言辞辩论终结的时间点为判断，非以起诉时为准。那同学的人看了不傻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来，各位回到黑板上，它只是一个基本的观念，你注记在我们的书本旁边。第三点呢，请你注记一下，结合199条阐明的制度，再顺便结合后面会讲到的25条诉之变更章节里面呢255条的规定，最主要是第一项，抱歉，第四款。这种呢实例题不考则已，一考出来千篇一律，246条永远都是呢结合这两个条文来怎么说呢？各位呢翻译一下你就知道了。他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呢，来你看黑板的案例，甲要求老板给付101年一到月的薪资，那77年律师高考怎么设计呢？我起诉的时候假设是109月，假设是此时此刻啦，100年9月起诉。好，那关键的概念就是起诉的时候这个案件确实叫将来给付之数，因为起诉的时候呢民国101年还没有到，所以101年的一到六月的薪资呢性质上是将来给付的性质毫无疑问。可是题目话锋一转说，这个案子呢到101年3月份言辞辩论终结，法院呢准备要宣判。那各位看到题目这样论述，自己稍微有敏感度一点，这个论述的考点在哪里呢？就是书上所讲的，我们判断是否为将来给付之数，重要的时间点是以言辞辩论终结时为准，不是以起诉时为准。什么意思呢？起诉时纵然它是将来给付的性质，但如果到言辞辩论终结时，像这个题目言辞辩论终结是101年3月，代表什么意思呢？101年1到3月前3个月呢 这个薪资请求已经不是将来给付，它已经到期了，客观上处在已经生效具体履行的情况。所以如果题目告诉你说延迟辩论终结前呢，有些将来给付的内容已经转变成可以现实请求的一般给付的话，那么法院要行使阐明权。所以搭配199阐明什么东西呢？阐明原告做诉之变更，变更诉之声明，把原本将来给付的声明变更为现在给付。所以你一到三月份的薪资呢，你不能用将来给付的声明模式为之，你要变更为现在给付，因为他们在延迟辩论终结时已经变成一个到期生效可以履行的请求权了。这就是一个很琐碎很无聊的考点，有看过就有分数了，没有看过你更不晓得它问题的重点所在。这就是呢第四页呢阿拉伯数字第三点，我们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一个地方。好，那第三点呢，这典型的法条结合的观念看完之后，还剩下最后一个小考点，各位看一下刮胡三判决的效力，这也是一试的选择题呢，在预试的阶段考过的。观念很简单了，来判决的效力呢，你看一下阿拉伯数字第二点，原告之诉驳回，也就是呢学说上一致的见解告诉你，将来给付之诉如果判你败诉确定，判你败诉确定呢未必会当然发生既判例。怎么讲呢？哎，各位你看一下，假设黑板上这个题目，人家说甲告他的老板要求给付呢101年的薪资，最后法院判他败诉确定，不但输，而且还判决确定。那有可能是100年年底12月呢就判他败诉确定了。好，这时候学说上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将来给付之诉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关于既判例的部分。怎么讲呢？判你败诉确定不一定有既判例，为什么呢？你将来还是有可能针对101年1到6月份的薪资另行起诉，并没有违反既判例一事不在理的原则。为什么？这是基于将来给付诉讼的特色使然的。你打一个将来给付之诉，法院判你输，判你输的理由有两种，一种是认定你的薪资债权不存在，如果是针对诉讼标的权利是否存在为认定，这个有既判例，将来就不准针对1到6月份的薪资再另行起诉，你不可以针对一个已经判决确定发生既判例的事项另行起诉。可是相反的，判你败诉有可能是与诉讼标的权利存否的判断无关，单纯的认为你没有预为请求的必要。有可能法官判你输的原因是说，老兄啊，你现在可能是在鸿海台积电上班哦，不用担心了，张忠谋跟郭台铭欠你薪水啊，这个公司没有什么倒闭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明明呢1到6月还没有到，你干嘛发神经提早打这个官司？所以将来给付之诉我判你败诉，有可能是因为认为没有预为请求必要，法院并不是在否定你诉讼标的的权利存否，所以如果是这种原因判你败诉的话，没有既判例。没有既判例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明年1到6月过了之后，如果老板还赖账不付你薪水的话，你当然可以针对101年1到6月的薪水呢再告一次，只不过你现在告的情形变成现在给付之诉而已。这就是在判决效力的部分特别提醒你注意的，这种将来给付之诉万一判你败诉确定，你要区别败诉的理由，未必这个败诉的确定判决一定都有既判例的产生。这个呢小小的观念附带提醒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第一个类型给付之诉相关的重点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里。那紧接着呢，请你看一下12页以下，来看一下第二节确认诉讼。来，确认诉讼呢，也是在跟你研究89年民事诉讼法也大幅修正的247。 247的结论跟246一样，都叫放宽确认之诉的一个要件。246是放宽将来给付之诉的情形，247是放宽确认之诉。所以立法者的思想就是大放送了，我现在为了保障你的诉讼权后，这个给付之诉的类型我放得很宽，连将来给付之诉都准你告，确认之诉也是一样了，我干脆好人做到底，也给你个大放送，大幅放宽可以提起确认之诉的形态。怎么个放宽法呢？来，同学12页对照你的小六法看修正后247条规定，这文书上12页就有了。你看12页这个文字呢，字体大一点哦，反而比较好看了。来，修正后的247条很啰嗦，现在变成三项。你看一下第一项，确认法律关系之诉，非原告有急受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确认证书真伪或基础事实存否之诉一同。边看边把结论写在你的书本旁边。89年修正后的247条，第一个新法的特色叫放宽确认诉讼类型。放宽到什么程度？除了法律关系之外，连基础事实、证书真伪都可以成为确认诉讼对象。讲白一点啊，这个很好懂。你确认的东西现在不是局限法律关系而已，所以你要打什么确认婚姻关系存在，当然 OK， 要打确认买卖关系存在，确认所有权存否都可以，因为那个叫做具体的权利物，法律关系存否，但不以此为限。你现在连基础的事实呢也可以确认。什么叫基础事实啊？基础事实的定义就是它不是法律关系本身，但是却是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所以基础事实呢，指的就是呢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啊。啊，你可能听了还是觉得很模糊啊，什么叫做构成要件事实呢？来，教科书上最典型的案例，来，教科书抄来抄去最典型的构成要件事实案例是什么呢？譬如说今天有一个车祸事件，侵权行为的事件，好啦，那你仔细对照，有一个车祸发生了，如果当事人打的东西呢，欸，很奇怪啊，车祸被撞了应该直接打侵权行为给付之诉，直接告你赔我100万赔我200万就好了吧。啊，如果有一个当事人发神经后，不晓得什么理由什么因素了，反正他可能另有算计另有考量，他不直接以那个具体的权利具体的法律关系为诉讼对象，没有，他自己另有算盘，他反而先打一个确认乙呢与有过失，因为这个某甲可能就是加害人，就是肇事的司机，这个肇事的司机自己做了亏心事，很怕人家告他，怕人家告你，我老兄干脆先下手为强了，我干脆就是先告这个呢受害人。我怀疑你好像也有闯红灯后，受害人我先打确认之诉，确认受害人与有过失。他为什么要先打这个诉讼？给自己买保险呢？如果法院真的判说对了，这个某乙也闯红灯与有过失的话，将来如果某乙告他侵权行为诉讼的时候，他就可以主张减少自己的赔偿金额，因为我前面已经有个确认判决，确认你某乙呢与有过失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为自己先预留一个保险，免得将来人家告我求偿的时候呢，我比较好呢做一个这样的抗辩，希望可以减少我的赔偿金额。那这个确认某乙呢与有过失，就是最典型的呢所谓呢跟法律关系无关，但是是法律关系呢这个权利物是否存在的构成要件相关的一个事实。那同样的类型很多，今天呢乙也可以呢对甲呢打一个确认某甲有故意过失的一个诉讼，反正你们针对侵权行为有关的构成要件事实呢都可以来做一个提早确认的动作， 这就是所谓放宽确认之处的范围，连基础事实跟证书的真伪。证书真伪最典型的就是呢，确认所谓的遗嘱的一个真伪，遗嘱本身就是一个证书，或者你针对公证人呢所做成的证书，或者呢982条结婚的这个证书呢有疑问的话，反正你只要对法律上的私文书呢真实性有所争执的话，你都可以打确认证书真伪的诉讼来加以救济。这就是第一项最典型的大幅放宽确认诉讼范围，现在不以法律关系为限，连证书真伪呢跟所谓基础事实都可以成为确认的一个对象。好，这是第一项修法的重点呢，同学稍微注记一下。紧接着先跳着，好，紧接着请你往下看到第二项。第二项就是呢，邱老师写文章呢批评不太赞成的地方，但是骂归骂哦，条文没有改之前，现在就照这个游戏规则。第二项是实务界坚持放上去的，但是在修法过程里面，邱老师是主张拿掉，拔河的结果呢，实务界略胜一筹哦，所以现在还存在第二项这样的规定。来，你看第二项在讲什么？前项确认法律关系基础事实存否之诉，必须以原告不能提起其他诉讼为限。来，什么意思呢？实务界出身老师坚持放下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同学想一想，基础事实的确认诉讼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很可能造成浪费司法资源的一个情况。今天如果任何人对任何一个事实呢都可以提起确认之诉，真的会产生浪费司法资源。譬如说这个车祸的追撞事件，假如呢我们都没有做任何限制，那请问你某乙呢这个受害人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告某甲，告什么呢？确认呢某甲有故意过失。因为各位都知道侵权行为184的构成要件要以加害人有故意过失，或者说你要更极端了，我如果时间闲闲没事干的话呢，我也可以打什么呢？确认呢某甲的加害行为跟我的受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因为侵权行为其中的构成要件事实就是必须要有因果关系存在。各位啊，你想就知道实务界为什么坚持要加上247第二项，因为如果任何的基础事实都准你漫无限制允许当事人任意提起确认诉讼的话，其结果一定产生浪费司法资源，造成很多呢没有营养的无意诉讼。像黑板上这情形好奇怪哦，你都已经被撞成重伤了，你干脆直接要侵权行为赔偿就好了嘛，你前面打这么多确认诉讼不就是为你将来求偿做准备吗？这些确认诉讼对你来讲没有太大意义，你真正的意义在于呢把钱拿到，把赔偿金拿到。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不直接告他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你反而要呢大动作的先去告什么确认故意过失、确认因果关系。这种情形呢对你原告的法律地位保障并不周延，没有办法得到你最终想要得到的法律利益。因此实务界老师怎么讲，为了节省司法资源起见，所以我们加上第二项，就是说你要打基础事实存否，必须原告不能提起其他诉讼为限。什么叫做原告不能提起其他诉讼为限呢？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原告在法律上别无其他救济的途径呢，可以实现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才例外的允许你对基础事实起诉。所以相反的，原告如果可以借由呢其他衍生的诉讼呢来实现自己权利的话，那么你就不准单独针对基础事实提起诉讼。因此各位，你对照回黑板上这个案例，同学现在在看呢补习班用书的一个写法，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区别了。 同样是甲状乙，哎，奇怪，为什么甲可以对乙提起确认乙与有过失、确认基础事实这个诉讼，但是乙却不能够对甲提起什么确认甲有故意过失、确认有因果关系？为什么反而乙不能这样告呢？因为依照现行247条第二项，学界跟实务界的多数见解认为啊，如果你是这个受害人某乙，受害人某乙呢，你单独针对故意过失、因果关系这两个事实去确认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你违反247第二项，你所谓的法律上的地位，你最终是要实现你损害赔偿的权利。那你要实现你损害赔偿的权利，你法律上已经直接有一个具体的请求权，直接告184。所以只要你的法律地位或者你权益的保障在我们现行制度上别有其他的权利可以主张，别有其他的具体诉讼可供行使的话，我们就不准你舍近求远，舍弃这个具体权利不用，你反而先对权利的基础事实打确认之诉，这里就违规了，违反了247条的第二项。那借黑板上这个案例，同学就可以简单了解到第二项存在的一个背景理由，以及具体应用上面呢，如何在个案上来加以判断。所以对为黑板上，那么加害人甲呢，之所以可以提起确认乙与有过失，是因为你是加害人的身份，你在法律上别无其他具体的权利呢，可以防卫你的地位，你没有一个具体的请求权、具体的权益关系呢，可以让你主张，你只好先防御的呢，以这个基础事实确认乙与有过失来给自己买一个保险，来保障你的法律上的一个地位。所以两相对照之下，各位从实际的案例呢，比较能够帮助你了解这个抽象的法条要如何应用，这是呢修正后第二项呢解释论上的一个特色。好，紧接着你看第三项，第三项更好懂的前项情形就是第二项的情况了。如果可以利用同一个程序提起其他的衍生诉讼，审判长应阐明，阐明后原告如果要做数字变更追加，完全可以自由为之，不受255条的限制。来，第三项解释的重点就是呢，立法者明文科与审判长阐明的义务。所以第三项的第一个特色是明文科与法院阐明的义务，第二个特色是构成了255条的例外，也就是原告可以任意的变更追加。来，什么意思呢？学理上概念念完之后呢，白话文翻译很好懂啊。各位看回黑板上这个情形，假设同一个车祸事件，这个受害人呢，乙呢笨笨的，他呢坚持打什么确认甲故意过失，确认什么因果关系，那么法院怎么办呢？你这个诉讼不符合呢247条第二项，所以呢你不可以针对这个基础事实打，但是虽然不能针对基础事实打，法院应该行使阐明权。各位考出来，你考卷上明白的点出，这个时候呢，法院不能够直接以呢原告之诉不合法或者无理由驳回，不行，直接把他诉讼驳回了，你反而要积极行使阐明权，阐明说呢，老兄，你已经有一个具体的民法184的权利可以行使了，你要实现你法律的地位，避免浪费司法资源，你应该直接打184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诉。法院一定要先践行阐明权，不可以没有阐明的情况下就直接把人家诉讼驳回。那阐明完之后，如果当事人坚持不改，你才可以把当事人之诉呢加以驳回。相反的，阐明之后，如果当事人很受教，愿意改的话，那他可以任意的数字变更，直接变更诉讼标的，成为184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没有任何限制，你就是可以任意变更为具体的侵权行为的赔偿，完全不受255条的一个限制。这是呢89年的修正后247条第三项的一个规范。 好，以上就是先把呢89年修正后247条这三项条文的修法的背景，还有解释的特色、具体案例的应用呢，跟同学呢先说明到这边。好了，这个呢修法的内容呢看完之后呢，各位回家前再耽搁你10分钟的时间，来你看一下13页的第三点。其实呢12页的第二点跟13页的第三点，这个我们刚刚在讲新法修正的时候都已经提到过了。第二点修正理由呢，就是刚刚1到3项的请同学注记在旁边的解释论的一个重点。那新法修正的特色也是在跟你介绍呢刚刚我们讲的，所以同学看标题就好。修正特色第一个，扩大确认之处的范围，这个不用多讲了吼，法律关系、证书真伪、基础事实现在都可以成为确认对象。那同学注意一下，我们13页以下有刮胡二，旧法修正前常见的争议，这各位斟酌了，没时间就不用看，因为是旧法时代的争议了，你不妨把它当作历史故事呢，有兴趣再看一下。没有时间的这个旧法争议呢，你可以完全不用理它，因为反正新法的架构我们现在就是放宽确认之处的类型了，除了法律关系之外，基础事实、证书真伪都可以成为确认对象。所以书本呢帮各位整理了一些期刊论文呢，花了很长的篇幅呢在跟你讲旧法时代呢有一些的类型有争议，但是新法时代完全没有争议了，直接依照247条第一项的规定。好，所以呢这个呢相关旧法的一个问题，14页到19页，你有兴趣有时间再稍微看一下。好，那么紧接着请你翻到20页，来20页呢第二个新法修正的特色是仍需有急受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地位为必要。来，这个呢就比较重要，请同学打个星号。什么叫急受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地位呢？这边有一个注释21，请你用力的背下这个判例，52年台上字1922号判例，把这个文言文记下。所谓急受确认判决法律上利益，是指呢法律关系的存否不明确，导致你司法上的地位受有侵害的危险，而该危险得以被告的确认判决除去。来，这个判例因为是很古老时代52年时代的判例，所以它的文字还是指法律关系存否不明确。那同学注记补充一下，旧法时代因为确认之数只能针对法律关系确认，但是新法我刚刚讲过，现在连证书真伪、基础事实都能确认的，所以这个判例呢如果依照新法的标准来看，就是啊不以法律关系为限的，基础事实存否不明确、证书真伪存否不明确也都能可以提起确认之数。但是重点就是啊，你注意呢第二行一下，法律关系啦、基础事实、证书真伪存否不明确。什么叫存否不明确啊？你注记在旁边，就是呢对照当事人有争议了，一个说存在，一个说不存在，只要有人跟你争执存在与否的话，这个就叫做呢存否不明确。可是第二行以下才是考试的重点，导致原告司法上的地位有受侵害的危险，而且该危险还要可以用确认判决除去。所以确认利益呢有3大要件，各位今天回家前就把这个重点呢稍微注意一下。来，什么样的重点呢？确认诉讼的提起呢，确认利益本身被定性为程序合法要件。同学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来，你书本往前翻，翻到哪里啊？翻到很前面当事人章节，翻一下33页。来，这个好久以前的体系表呢，今天要正式画下句点。当事人事格是程序合法要件，那么当事人事格的判断有4个例外，其中唯一没有讲到的就是确认之诉里面，我们33页怎么讲的？ 确认利益的有无呢，性质上被定性为确认诉讼的当事人事格要件，定性成程序合法要件。什么意思啊？当你看到一个确认之诉，看到这个确认之诉呢，如果你认为它没有确认利益的话，欠缺确认利益，法律效果就是程序不合法，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这就是确认利益呢，在整个体系上来讲，属于程序合法要件。好，那既然如此，紧接着我们就来具体判断。啊，我看到一个题目，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确认利益呢？依照刚刚判例的见解，52年判例的见解呢，确认利益要同时符合。三大要件，来，哪三个要件呢？第一个要存在一个有争执的当事人，就是刚刚的8-20页讲的法律关系存否不明确，有人的立场跟你不一样，存在一个争执对立的当事人啊。第二个要件，还要你司法上的地位受有危险。这个不明确呢，会影响到你司法上的一个地位。啊，这样还不够，还要具备第三个要件，就是判例讲的，该危险得以确认判决除去。来，这就是各位回家前要看到的确认诉讼的第二个考点。刚刚第一个考点介绍完了，89年新法修正内容就是247那三项各有修正的特色，这是确认诉讼的第一个重点啊。啊，紧接着第二个重点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确认诉讼，你是确认法律关系、确认证书真伪、确认基础事实都一样了。不管你是哪一种的确认诉讼，最高法院说你一定要确认利益才准你告，而没有确认利益，直接法律效果就是欠缺当事人事格，程序不合法驳回。所以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啊，什么叫做确认利益？好啊，这三个抽象的概念呢，同学如果没有念过期刊论文的话，没有人带你看过一遍，你还真的不太会用。但是只要稍微点一下，同学就很清楚知道这三个抽象法律观念呢，到底差别何在。其中第一个要件，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同学有印象的话，当事人章节里面共同诉讼里面有提到，那么请你注记一下，如果你忘记的话呢，来，麻烦你翻到353页。以前讲过就不再重复，稍微点一下，让同学勾起你的遥远的记忆就好了。什么情况下叫欠缺争执的对立当事人呢？353页呢，我们在讲到共同诉讼理论的时候看过这个类型，92年律师高考考过的，就是确认他人间法律关系存否之诉。如果有人不争执的话，那你自己翻一下353页、54页，这个呢写得很清楚了。像你看一下353页，甲确认乙丙抵押权不存在，丙呢他针对抵押权是否存在不争执啊。或者说54页，抱歉，是93年律师。54页里面呢，93年律师这个考题告诉你的第一小题，甲确认乙丙间借贷关系不存在，丙对该借贷债权不存在是并无争执。这种题目就是典型的，丙如果没有争执，陆老师就说，那你就不能列丙为被告。为什么呢？没有争执代表说呢，丙对你而言欠缺确认利益，你不可以列一个跟你没有争执的当事人成为确认诉讼的被告，否则就是欠缺确认利益。因为确认利益的第一个要件是要存在争执的对立当事人，所以93年律师高考考的点就是那一个跟你没有争执的当事人呢，你不能列为确认诉讼的一个被告。 好，这是第一个具体化判断何谓有争执的对立当事人。再来第二种情形，劝利还要符合第二个要件是呢，你因为某一个法律关系基础事实的并不明确，导致你在司法上的地位呢会有不利。什么叫司法上的地位呢会有不利呢？那教科书上举的最典型的案例是，譬如说啊，有一间的公司行号，有一些具体的个案的两家公司或者呢公司跟自然人之间可能会打一个呢确认这个营业额的一个诉讼。为什么要打这个确认营业额呢？甲公司可能认为说，哎，老兄啊，我这一批货明明卖给你呢只有卖500万，啊，你老兄的发票怎么开600万给我，后我这个销售额营业额明明只卖你500万，你为什么给我600万的一个发票？所以你打一个确认我们之间这一次交易的营业额呢或者买卖价金的数额呢只有500万而不是600万。好，那法官会问，哎，你们打这个官司干什么呢？那当事人就会讲说，哎，营业额发票很重要，哎，你开给我600万的发票，我明明卖你500万东西，你开给我600万，将来我报税的时候就是以600万做的营业额苛征10%的营业税或者盈利所得税。所以这个额度的多寡呢会影响到我将来苛税额度。好啊，各位，如果你将来这样讲的话，你这个诉讼就死定了，法院好开心哦，直接回去呢一张纸寄给你，欠缺确认利益，程序不合法驳回。为什么呢？你打这个诉讼，你的目的是为了呢将来税捐的认定影响到你缴多少税。很抱歉哦，你要缴多少税，这是你公法上面的税捐义务，是你公法上税法上的法律地位会受影响，并不是你司法上的法律地位受影响。所以你确认这个东西，我们就直接认为你欠缺确认利益，程序不合法驳回。所以这种类型的考题，同学只要看过懂得函涉这个判例的要件的话，你就知道它的考点在哪里了。同样的道理也是第三种欠缺确认利益判例说呢，你这个司法上地位危险还要可以以确认判决出去。那什么叫确认判决出去啊？其实我们以前讲过，不想来记不记得教科书上最典型的，有些法律争执没有办法以确认判决出去。譬如说你是确认呢外国的一个法律关系存否之诉，那么呢书上就会告诉你，如果你确认之诉的对象呢是以外国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台湾的法院呢没有办法呢加以执行，或者外国不承认台湾判决效力的情况，那这时候你打确认之诉干什么呢？最典型的譬如说涉外事件，来一个涉外事件呢很奇怪，有两个外国人 A 跟 B 两个外国人呢打什么确认婚姻关系存否之诉，或者 A 跟 B 两个外国人打一个说确认我们两个在 C 这个国家买卖契约的效力如何。那这种涉外的确认诉讼，台湾法院首先审酌的是，你们假设今天打的是确认呢我们在 C 这个国家缔结买卖关系的一个效力问题，那台湾法院可能认为 C 这个国家跟我们根本没有司法互助承认，所以我们的判决根本 C 这个国家不承认，而我们这个判决将来在 C 这个国家也根本无法执行无法实现，那人家都不承我们的啊，你在台湾打这个确认之诉干什么呢？我就算判你胜诉，拿到这个胜诉判决，你到 C 这个国家呢废纸一张，人家根本完全不承认。 这种就是最典型的，你们两造间虽然针对法律关系存否有争议，但你们要求确认的那个法律关系根本无法以台湾的民事判决呢除去你们司法地位的危险，实现你们司法地位的权利，无济于事了。既然无济于事，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哦，直接程序不合法，欠缺确认力，加以驳回即可。那么这就是各位书上呢第二个确认诉讼的一个考点呢，所有的确认诉讼都必须要符合确认力这个要件，如果欠缺确认力的话，法律效果就是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好，那么以上是确认诉讼的两大的重点所在，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呢帮同学稍微复习一下。好，那么第二节关于确认诉讼相关的概念呢，我们就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剩下来的部分呢、啊，还有第三个这个形成之诉这个小单元呢，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到礼拜四前半段再来跟同学介绍。那紧接着就要进入到比较重要的第三章，客观合并的一个章节。